的如果汪洋是蓝色的，我说天空也是蓝色的，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了。

生第一次看到光荣，当时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开窗，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你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晚上十点，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，带着微笑上床睡觉哦。